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 先摆了发财后

世界全都是完整的残缺。 现在想你的时候，它突如其来，仿佛你无处不在。我躲了起来，可你的身影却甩不开，真是很奇怪。难道这就是爱？爱海，真想永远在你身边陪你去看蓝天大海。爱海，真想每天给你唱歌，直到你爱上我，直到你离不开我。有一种悲伤，只因为把你放在心上，究竟该怎样才能将你遗忘？我看着月光，却满眼都是你的模样，真是很奇怪。难道这就是爱？爱海，真想永远在你身边陪你去看蓝天大海。爱海，真想每天给你唱歌，直到你爱上我，到你离不开我。身边陪你去看蓝天大海。爱海，真想每天给你唱歌，直到你爱上我，直到你离不开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紧闭